请到江湖市北外环青丘兰亭度假酒店0316-516-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2月17日星期五，来关注国内资讯。全国铁路返程客流持续高位运行，近14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937.4万人次，15日保持在910万人次，并增开旅客列车802列。支付宝官方微博14日发布消息称，从2月20号起，支付宝的付款码将专码专用，用于线下付款。支付宝称，之前支付宝首页的付款码既能向商户付款，也能向别人收钱，但发现有不法分子开始利用此便利来骗钱，所以从2月20号起，付款码将专码专用，只用于线下付款。十二监总局近期通报了4批次食品不合格，包括乐百氏桶装水发展有限公司、武汉分公司生产的乐百氏饮用天然泉水、浙江百利百瑞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经典蓝莓果汁等。北京多家烟酒商店被曝对烟草的限价令置之不理，售卖超过规定最高售价1000元每条的天价烟，有的香烟甚至卖出了4000元。北京市烟草专卖局回应，标高价倒卖香烟均违规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酒香甘甜，入口醇和，五粮纯酿干邑杯酒。干邑杯酒精选高粱、小麦、玉米、糯米、大米酿造，好喝不上头。干邑杯酒，绥远西大街203号，电话158-3267-5399。 收听1033雷人秀，欢迎你收听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。我们都知道网红哈，那通常呢网红是出现在网络上啦，在国外呢他们有一个类似于我们国内微信这样的 APP 叫 Instagram。 那有一个网红今年才20岁，他叫娜塔莉亚。虽然成为了网红，但是从来都没有发过自己任何一张露脸的照片。他是怎么成为网红的呢？那我们都知道，那网红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就是长得比较好看的，对吧？非常吸睛的，吸引眼球的，对吧？可是呢，这位20岁的娜塔莉亚从来就不走这种自拍女王的风格路线，而是呢，就是，她是波兰人哈，目前在伦敦做媒体经理，通常呢就会在自己的 Instagram 账号上发一些平常的日常生活照片，比如说像她朋友的正面照片啊，或者是自己是从来不露脸，要不就是只露个背影，要不就是用手臂挡住自己的脸部，或者是把那个衣服领子提上来挡住自己的脸部，反正是从来没有露过真容。但是他这个账号已经用了3年了，发了450张照片，你知道这个量就网红来说已经是相对比较少的了，但是他已经红了，目前已经吸引到了104000名粉丝，这是成了网络上的红人了哈。不过呢，我今天还找到了他，我就给他下面留言，我就说哇哇娜塔莉亚，你为什么不露脸呢？然后娜塔莉亚回复我说，再等等，我的纱布还没有拆呢。咕噜咕咕咕咕咕咕，咕噜咕咕咕咕咕咕。我决定等他纱布拆完之后看一看，是不是在韩美做的。有点啊，有点刻薄这话说的。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对娜塔莉亚这么刻薄吗？因为我真的很嫉妒他，20岁就成了媒体经理了。30了，

中国福利彩票。 三和启航教育火热招生，雄厚的师资力量，良好的学习环境，先进的教学理念，助力孩子备战中考。15人一班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，孩子进步更明显。03163528755，3528755。 品艺术之美，修气质佳韵。住院室现对外开放花道、茶道、香道培训，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，让艺术相伴，让气质相随。富达天马携程北侧2楼住院室31590000。 消费宽带迎新春，惊喜好礼送不停。2月11日前，办理一年消费宽带，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，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消费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。详询客服71506666。 陪你走过很多路，最爱回家这一条。团圆时刻，梅赛德斯奔驰愿陪你向家的方向温情出发。博世智达奔驰祝您新春快乐，感谢一路有你。电话03163725888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，以强劲姿态登场，跑车风格引擎盖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，智者大成。详询三和博世智达奔驰37258888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不会意外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 继续收听雷人秀， 依然是雷人秀，有雪雷陪着你。这是最新的消息，美国新闻门户网站叫 The Information， 他们最近援引了一个知情人士的最新消息，是说谷歌 Google 有可能再次进入咱们中国市场。那这一次呢，谷歌不是单门独斗了，而是有可能和中国第二大在线网络游戏提供商，也就是网易公司进行合作，把他们旗下的移动应用商店谷歌 Play 然后引入到中国大陆来。很多人说，哇，谷歌这么大公司跟中国网易合作合资，为什么呀？原因很简单哈，因为网信办在1月份的时候发布了一个新规，应用商店运营商在推出服务前必须要在地方政府处备案。那谷歌跟本体的公司合作呢，有助于谷歌获得咱们中国政府的许可，也就是说可能网易啊，咱们中国的网易啊，在政府关系方面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对他来说。其实从去年开始就一直有传言说 Google 要重新进入中国市场，除了谷歌还有 Facebook 啊，像他们的总裁扎克伯格都来咱们北京晨跑了是吧，虽然是吸了一肚子雾霾回去了，不过一直都没有确切的消息。有人说，为什么谷歌要得到咱们中国网易的帮助，在政府中国政府关系方面啊走动走动呢？美国政府的特朗普说， Google， 你们100个科技公司联名反对我的禁用令、行政令，您和美国政府的关系是彻底掰了。不知道这一次的重新回到中国市场能不能成功啊。 银色小船摇摇晃晃晃晃，悬在如梦的天上，你下心事散散亮亮 讲这可乐的事情啊。我们有点香水嘛，香水肯定是很香的，对不对？可是最近有一个公司出来了一个没有香味的香水，叫做无味香水，让你别有韵味。怎么说呢，这个公司叫 Eccentric Molecule， 他们公司呢出售了一款无味香水，这个香水是没有味道的，里面是有一种独特的天然香水分子，这种香水分子呢是没有任何味道，但是它是由这个叫格孔舍恩在2006年开创的哈，到目前为止才发明出来。这个人呢也是被誉为香水界的冉冉新星。那这个香水出来呢，男人女人都可以用，然后散发的味道会因为每个人不同而散发出不同的味道。那大多数的跟大多数的香水品牌差不多，它非常贵，每100毫升的这种无味香水售价接近70英镑，这换成人民币700多块钱呢。那原理是什么呢？它其实里面有一种香水分子哈，它是没有味道的，但是这种香水分子，比如说你身上有一种淡淡的香味，但是这种体香呢别人闻不到，那这种香水当中的香水分子可以加强你身上的这种分子的效果，可以放大你身上的体味。

笑颜在我身边带我穿梭回从前，冻结了空间，冻结有你的世界，冻结的画面，冻结不让它溶解。我是疲倦，你的笑颜在我身边发光在我胸前，你的笑颜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。世界，你说话不爱说第二遍，两片在情人节那一夜，给我你心爱的笑脸，说了三次对我的爱恋。我那时糊涂，不明白为何你会哭，我后知后觉以后时间，冻结初恋那一天，冻结那爱恋，冻结吻你那瞬间，我也会疲倦。你的笑颜在我身边，带我穿梭回从前，冻结了空间，冻结有你的时间，冻结了画面，冻结不让它溶解。我是疲倦。你的笑脸在我身边发光在我胸前，你的笑脸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。冻结了时间，冻结初恋那一天，冻结了爱恋，冻结了你的瞬间，我也会疲倦。你的笑脸在我身边带我穿梭回从前，冻结了空间，有你的世界，冻结的画面，冻结不让它溶解。我是疲倦，你的笑脸在我身边，发光在我胸前，你的笑脸在我身边，陪伴着我过每一天。你的笑脸在我身边，发光在我胸前，你的笑脸在我身边，陪伴着我过每一天。我的梦想，仿佛 像水面泡沫的短暂光亮，是我的一生。 所

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品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。消费即赠汤品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，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。16号上午，市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8次会议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孟建正、副主任王少华、李振江、郝仲武、关占明及委员共19人出席会议。市法院、市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、各镇人大主席、街道代联组长、市人大机关科室负责同志列席会议。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孟建正主持会议。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召开三河市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的决定草案、议程草案、日程草案、各项建议名单、代表资格审查报告、选举办法草案及新当选人员向宪法宣誓仪式方案草案，讨论了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讨论稿。会议投票表决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请的人事任免职的提案。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孟建正就市6届人大1次会议筹备工作讲了意见。三河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三河市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的决定，2017年2月16号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通过。三河市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8次会议决定，三河市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于2017年2月25号至28号在三河市福城国际大酒店举行。会议的主要议程是：一、听取和审议三河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；二、审议三河市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书面；审查和批准三河市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及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；三、审议三河市2016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7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书面；审查和批准三河市2016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2017年财政预算；四、听取和审议三河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；五、听取和审议三河市人民法院工作报告；六、听取和审议三河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；七、选举事项。三河市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9号。三河市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17年2月16号举行第38次会议，任命韩长涛为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、代理检察长，王善飞为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，崔建勇为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，免去狄文革的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，王继东的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职务，王善飞的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职务，崔建勇的市人大常委会法制科科长职务。现予公告，三河市人大常委会2017年2月16号。16号上午，市五届政协举行第20次常委会议，市政协主席李连营、副主席李长松、刘伟、夏凤英出席会议。市政协主席李连营主持会议，会议讨论通过了聘任6届市政协委员事宜，讨论审议了关于召开市政协6届1次会议的安排意见草案，讨论通过了市政协6届1次会议讨论组召集人及委员编组建议名单，讨论通过了市政协6届1次会议表彰人员建议名单，讨论审议了市政协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讨论稿和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讨论稿。会议确定，根据省市委换届工作统一安排，经市政协党组研究，报请市委批准，拟于2017年2月24号至27号在福城国际大酒店召开政协三河市第6届委员会第1次会议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河新闻，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。

上，曾经都是刺破的梦想。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，为了生命的前方，我想让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，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，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。我想让怒放的生命就像矗立在彩虹之巅，就像穿行在璀璨的星河，拥有超越平凡的力量。失去了方向，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，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，为了我的生命得到解放，我想将怒放的生命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，我想着怒放的生命就像矗立在彩虹之巅，就像穿行在璀璨的星河，拥有超越平凡的力量。想让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，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，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。我想让怒放的生命就像矗立在彩虹之恋，就像穿行在璀璨的星河，拥有超越平凡的力量。 一转身，成了模糊不清。

歉，太少时间在场面，太多时间在抱怨，太少时间值得去怀念。送你的今天，跟你送个小钱，快乐的闪现多明显，勉强的诺言不实现。没时间，我没时间， 没时间，没时间， 一瞬间来到夏天。 刚刚说我们聊的话题是那些你最近喜欢的明星或者是网红，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。三妮留言说阿拉蕾，阿拉蕾到底是算明星还是网红呢？反正肯定不是小朋友了。Steph Sky 留言说孙燕姿，一首怀念的一首我怀念，每次唱我都会听到哭。所以 Steph Sky， 你到底怀念什么？ 关上门，结束一天的旅程，眼前出现的不是屋顶的灯，总是被你的画面占据我所有视线，一直到我深深入眠。翻开日记，上面第一页是你，走在夕阳下说梦想的表情，看你灿烂的侧脸，心里坚定的誓言，要守护你到永远。朋友总给我一点理由，要我别再为你难过，他们只是不懂我太多爱上你的理由。其实我一直默默在你的身后，每次深夜都会数着星星找你的星座，担心每次我把你输送，忘了自己的口，从很久以前到以后都坚信爱你没错。其实看着你还是这么足够，也许我还少了一点勇气把爱说出口，只要你会走，你会发现我只是你的朋友，这些年我一直站在爱你的路口。我看你逞强的笑脸，心

这个菲尔留言说大闹天竺，小月月闷骚的正好。还有这个听众留言说马蓉和表宝强，还有蓉宋哲啊，嗯。另外老三说安迪劳刘德华华仔永远是我的歌神，偷偷告诉你他的歌我都会哼几句呢。那个老三啊，我只想跟你说，作为一个不那么崇拜刘德华的人，我想问安迪劳就是刘德华对吗？好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，我是雪雷，我们明天见咯， See you。 笑容就算宇宙环流，终究留下了寂寞，幸福总是就差那一步就不孤独，而现实总是残酷，花火烧成微弱萤火，飘落在海市蜃楼，我们的脚步到最后走上不归路，到最后迷了路，不在乎这条路陪你一起吃苦，至少能拥抱你的温度，就算被放逐，就算幸福差这一步，不在乎何苦让我吃了多少苦，这段路我很知足，至少你拥有我的祝福。 盯着你的脸。 别无声歌唱第一种姿态，最后甜美的婉转表白呀，爱着我的 Lose you now， 爱着我的 Lose you now， 是在狂战一点讯号都没有收集，让你知道爱着我的 Lose you now，把门关上，第一场雪夜就忘掉，这一场雪会下多久了，星星没有气象预报了，把我困在雪的城堡、啊哦哦哦哦、我只能够不断听到了，我的心会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，朋友聚餐，商务